は君が好きなヒットメドレー間違いはない。君に一目惚れしてから君に染まってきっと平凡で地味な俺の人生をカラフルに変えてくれたのに今はブルー。流す涙また雨は降る。外で震えながら思ってる What are you freezing。 空見上げて手を伸ばして preaching。失って気づくものばかり。続きがないならない物語。そっとしまえばいい。心の中に恋という音はない。やまない。 里藏着一扇门。

值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又何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有幻觉的颜色，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1, 2, 3, 4.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却怕咬一口这苹果，城市丛林恋爱生物，别当壁画和笔书，被人几点接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小游戏，你和我在这场戏，超乎想象 fantasy， 爱就是个难得意，陪着我们的 party， 我们是个 tie boy， 我们是个 tie boy， 我们是个 tie boy， 我们是个 tie boy， 我们是个 tie boy， 我们是个 tie boy。谁在偷窥我的秘密，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只不过不够缜密，你也不用注目力，再没有任何的惊奇，别抗拒我的美人计，恋爱动物的有不起，男孩女孩要注意。想 fantasy，

记，在玩家记忆。 沉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是否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明。你是否已如往昔，很多的睁开眼就能闻到夏日气息。关怀着你的微笑，爱你的心更加确定，随心告诉你台北也好天气。 可知我的占有欲，还是只要关于你就太小气。 如果是真的爱你，是真的的拥有你，把关于你也印在那 儿。过完这个冬季，你是否已不忘记？很多的睁开眼，真的闻到夏日气息。 막 입었고 지각이야 너를 대로 몸을 낮추고 숨을 꼭 참아봤지만 아이쿠 지켜나봐 내 맘이 방심할 때마다 불쑥 나타나 뒤헤엄치듯 멀어지는 너 동물보라를 일으켜